布施亦要有福报嘅，冇福报仲未有机缘做善事。布施咧应该系冇附带任何条件嘅，如果唔系咧，难免借慈善为名而暗中占咗便宜。呢种人眼前虽然发财，而后果系不堪设想嘅。 又好似举办各种善举，自己虽然清白，一文不取，而手下嘅人营私舞弊，亦要负监督之责。 懂得此中道理，当知因果之可怕，不得不提高警觉啦。 虽知福德系由布施而嚟，生活宽裕福厚之人，如果能够节用济贫，可以维持佢嘅富厚，历久不衰。 生活清苦之人，若果能布施，亦可以集小善为大善，转变环境，改造命运。依了凡四分之说，可以静之。心要保持寂静，干干净净，空空洞洞，心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存在，在什么环境都自在的。心中一切种子杂气皆是虚妄，不是实在的。 想就是念头，念头是虚妄的，六尘境界亦是虚妄的。念头放在心里面，起了分别执着，无量的烦恼都现前，所以要一切放下。 但是什么都没了，又着了空，着了空的一边就着了非法想，亦错了。由此可知，放下是放下妄念，妄念是假相，必须提起正念。正念是利益一切众生之念，为一切众生谋幸福，使其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虽知道起念即妄，念佛之念亦妄非真。点解呢？ 真如之性本无念故， 但是凡夫厌念不停，如果令他无念不可得，不得已以念佛之念以排除其他妄念。心里面只要着六尘之念，就是厌念。这个必须特别注意，研究经典以分别心去研究，仍然是妄念。不研究理不通，着空错了，执着佢在字里行间着了文字伤，又错了。 应当研究得非常认真，志趣所归，章法结构，微言大义，都认真深入求解，而心地坦荡荡，做到空有不二。正在认真研究的时候，心里面正是干干净净，就啱了。 办一切事情亦都是这样的，对事认真负责，而心中空空洞洞，果能如此提起精神，不懈怠，不休息，有个三年五载呢，就有改变的了。何为正念，应该认识清楚的。所谓提起正念，是识着相之妄念。整个波野经之宗旨呢，不外无住生心。无住是离相，生心是提起正念。无论学哪一种法门，不懂得波野就必生障碍，有障碍必有烦恼。所以波野呢，是通一切教义的。 不着相即是正念，生的是无住之心。无住的心只是真正的菩提心。 菩提心中包括三种心，寂寂心、心心、大悲心，都以无住为基础。寂心就是无所住心，不要说世间法不住，连佛法亦不住的。观无量寿佛经中换了一个名称，叫做自成心、心心、回向法愿心。据三心者必生彼果。 成到了极点，心里面一丝毫杂念都没有，就是寂心。 提起正念，即是观慧，具此正观之慧光，不但能识妄念，并令心不沉没。初学人的大毛病呢，就是分沉掉举了，所以必须提起正念，发生慧光。物中重在身口意三物相应，意物便是作观。若果是只念咒而不作观，只能得到少少的益处，了生死见本性仲离得好远嘅。 念佛亦是一样，如果求上品上生，必须对于第一二心不惊动，花开见佛悟无生。一到咗极乐世界，就见到阿弥陀佛，就是原初住菩萨。如果非上品生，在中下品要在莲花中修好长久的时间。 我们应该争一口气，必须力争上游，求生上品，求不到还落个中品，否则呢只有像弥陀之力免入轮回亦还算好。但是生到净土之后，仍需勤修，历经尘劫，只能花开见佛，时间太长了。平时修行若果只是修波野，诚恐见利少又未完，落于偏空而不自知。若果只是修念佛，不但生品不高，假如没有离相，必住六尘，心缘尘境，焉能一心呢？因此必须离相与求生合而修之。 念佛是生心，离相是无住，心中空空洞洞，却提起一句佛号，正是《金刚经》所讲的应生无所住心。 在日常生活中，有住则非，但忆持不忘并不是主，这一点呢必须认识清楚的，不可稍为含混。古德对于经中奥义记忆极强，不忘掉，不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不住是不染，不挂在心头，但是事情不可放下，而心里面要放下发道生之心，行布施之心，甚至于天天行布施，心中都绝不存有布施之念的。 佛法是打破执着的，连佛法都不能够执着。四依法讲，依义不依语，讲得详细和简单，语言文字上有差别无关紧要，但是不要死在文字间。 心中有执着便有障碍，有障碍便生烦恼，生烦恼就背角合尘。 心中一有住，即为境界所转，就是凡夫，时常是咁提高警觉，就与佛法渐渐接近了。 小乘人仍然为灭法尘所转，灭法尘即是清净境界，所以空有两边都不能住的。佛菩萨以种种身度众生，而绝无一点度众生之念，实无众生得灭道者。不离相虽修六道，仍然有障碍，见不了醒，这个是迷惑颠倒。心清净，身即清净，外面境界亦清净，入四圣法界无乐受，入阿鼻地狱无苦受，如此则极乐与阿鼻岂非平等。修行人见到魔嚟不动心，见到佛嚟亦是不动心，咁就成功啦。 心中常想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平常遇到任何境界，心不动全是好境界，心一动即着魔，心不动即成佛，只是这样的差别。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诸佛证得了，我们迷失了，学佛即是要恢复这个真心。 所谓无住则离相，离相则正醒，法即是有，与非法即是空，都一切不住， 即是离一切相，一切相离则不为境转。大波野经常讲不住一切法，即是住波野，亦是讲明一切法不住，即是波野静智安住不动的意思。一切事物莫非因缘和合所现的假想，缘聚则生，缘散则灭，不必等待其散灭才知道的。轮回是果报，果不能消，必须找到其的因，懂得因缘了生死出轮回就轻而易举了。 轮回的因是取相，是执着，愚痴的人争名夺利，结果是一场空，反而做了无边罪业。所以讲轮回是自己做出来的。 一切法有种种不同的相，太繁杂了，因复杂，缘亦复杂，现的相更加复杂，一生不知道做了几多妄念，每一个妄念就有一个种子，自己不觉得，这个种子就是业因，遇到缘就现出外面的种种果报。 今生处世不必怨天尤人，无论善恶境界都要处之泰然，随缘了旧业，切莫造新殃，将心平静落嚟，心无杂念。 六祖讲： 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魔时，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？ 善念恶念都是染，明白呢个道理，在日用平常之中，唔值得操心嘅地方就不必操心，无论乜嘢境界现前，要保持心中的清静。 佛法就是求清静心，凡夫不了解空相，以为打个妄念冇关系，其实关系就大了。释掉妄念好难，与其令阿赖耶识中种其他的种子，就不如种念佛的种子。 凡夫执有错了，二成执空，有体无用，亦错了，不执空亦不执有，又错了，恐怕走到无想定的路上，必须照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修一切善，离一切相，这就啱了。夫心理无时无刻不为自己打算的，以自己本位作主宰。五成佛法，我们今天学的是哪一成？如果学的是菩萨成，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念念为众生着想，而自利亦在其中。 众生为什么成了众生？就是因为有分别，有我执，一有我执就成了凡夫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自己好清静，如果唔布施利他，就属于小乘。 大乘要为众生服务，亦不谈报酬。一有报酬，就有往有来。报酬少嘅就唔高兴，咁样咧，并冇离开我，离开想。经典中大部分讲出世法，如果想在世间法上得到真善美嘅境界咧，必须了解出世间法嘅理论。普贤行愿品是世间法，若果是学会了，就是普贤菩萨了。佛菩萨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化众生，亦是示现的五蕴之身。佛在日常生活当中亦用八个色，不过佛是觉，凡夫是迷。 佛用五蕴作为自行化他的工具，以其真性做主宰，他的八色为之四字，与凡夫的八色是同一样东西。凡夫则宾主导致， 背角合尘。 觉悟的时候是以性作主宰，我们必须如此学习，那生死呢就可自在了。知万法皆空，一切尚虚幻不实，是慧。六根清净，心地一尘不染，是福。福相是空的相，举动不稳重，不是福相。 有钱有势不是福，身心无事是福。 由朝到晚在名利场中争逐，并非有福之人。人非有品不能闲，一身学问又有才干。如果隐士生活，其品德之高，超乎凡情之表。一面镜所现的相，镜上一点都没有沾染，好相恶相全有的，无论好与恶都照上去，而镜上呢毫无染着，不垢不净不增不减。 我们的真心就好像镜子，好境界现前亦都不要生欢喜心，照到污染物亦都不要作厌恶想。 凡是令我们动念头的都是迷情，一动感情就迷了。乜嘢境界现前，我哋都要如如不动。古德常讲：八风吹不动。八风系 利、衰、毁、誉、清、饥、苦、乐。 自己嘅清净本来不动，迷情系虚妄嘅。 本性乜嘢都冇，所谓本来无一物，而其体能现万法，灵心不昧。因此不是一个断灭的空相。 性具万德，德能无量无边，作用上能现万法。学佛之后，看到某人能说不能行，就要批评他而做口业，是三途之因。有人受了戒之后，日日看人家的行为是否如法。 如果见到旁人犯戒就失却恭敬心，反而更增加自己造业的机会，还不如不受戒。 需知道戒律是律自己的，管自己不要管旁人。佛规定在家人不准看出家人的戒律，原因在此了。金刚经上讲， 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愚语者、不狂语者、不异语者。 真者所说一语，与事实真相符合；实者所说非虚非假，又真为真如，真为实相。所有言说都是由真如实相中流出。佛在经中所说的都是真实语，句句都是老实话。愚者如所期所亲证者而说之，无有差别之想。 佛说法虽然有种种成，都归一佛成，言有千差，理归一致，由佛自证者而说之，决不欺狂众生，都与自证者无异，故此不狂不异。 言此五语者，正所以表明语语皆从性海而出，语语皆与性德相应。 一切境界都是心识变现出来的，只要离开分别执着，就会得到清凉自在，自在就成为分正法。 对无缘无故来侮辱我们的人，绝对不可以存报复之心，应存报恩之想。听到毁谤讽刺、恶言相向，这些都是来成就我们的大菩萨。 金刚经上讲，一切法得成于忍，无忍辱则布施持戒都不能成就了。想做什么事情而遭受人家的破坏，它是来烧我们业障的，应该如饮甘露。业障消除之后，到了晚年呢，就可以有顺利的处境了。如今既然明白这种道理了，就应该谷诚接受了。 上等智别真妄，中等智明是非，下等智知利害。现在连知利害的人都没有，等到自己真正清凉自在，诸佛菩萨自然加披。 观行固自然重要，而观更加重要。行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无观位其他都是盲修核练，人天福报。 十法界依正庄严都是自己心想所生，若使离心，则无一法一相，而能自见有所差别。 他人如果对我有分别，无影响，但是你如果觉得他对你还有分别，那就是五十步笑百步，跟他相差无几的啫。外界对于你起分别，是烧你的业障。菩萨是在境界上学，而不是在经本上学。马祖讲平常心是道， 平常心就是直心，心无念头就平，起念就不平，常是永远保持住，就是道。 因心中妄念现前，即起波浪。如果一点波浪都没有的水，其作用很大的，光明照耀，影切清晰，一有波浪就模糊不清。虽然亦能影相，而所现的是生灭相，是支离破碎的相。这个比喻如同真心如妄心了。马祖讲的平常心有五个要义。 一，要来做作， 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，应随缘做一切应该做的工作，与众生感应道交。 二，来取舍， 不取相是啱的，舍舍离的意思，似乎未免消极，其实呢，舍是离相的意思，不是六道万行全都不做了，六道万行仍然照做，而不着相，取舍是同时的。 三，离是非， 是非人我都离开。 四，凡圣均离， 四圣六凡都要离开，不可着相。 五，离断常意见， 此为边见，为五恶见之一，不明中道。一切众生经无始劫以来，不知道自己在何处。佛在大经中常讲心是自己，禅宗讲的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就是自己。灵验经讲的涅槃妙心亦是指这个的。不了解万物皆是自己，谁失去本来一体的真心，而执心外有实法，乃为城外之友。 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心之后，从此就得到大自在，一切苦厄远离，这个是佛法最大的受用。众生迷了，认为心在身内，不知道自己真心实在的状况，更加不知道山河大地以及万事万物是自己心中所现的现象， 是自己造作出来的，失掉物我一体本有的真心，它的害处就是自己的身心为境界所转。 见性就是自己，见性就是真心，六根接触六尘，随境流转，言之都是为心所变。若然真见了性，对大对小，对善对恶，都无执着了。只要有分别心呢，就不自在的了。不达万法为心，谁有心物之分？非为物不随心转，而心反被物外。譬如说发梦，所现的善恶境界都是自己梦中变现的，不是外来的。我们人生亦如同在大梦之中，只是我们未醒的。永嘉大师讲， 国后空空无大千， 这个是正道以后的说话。放下不简单，乜嘢都唔要，乜嘢都不思维，呢个系入了魔道。佛法系活活泼泼嘅，提起放下系同时嘅。大乘佛法嘅难讲处咧，就在此啦。 任何方面都接触而心不染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心如明镜，对六尘样样清楚，冇执着，冇爱憎。 佛看十法界一切平等。绝不动感情，即是七情五欲，六根接触六尘，与凡夫一样而无分别，就是锻炼一个清净心了。觉与迷都依靠第六识，第六识是罪魁功首，是看下如何运用的。舍识用根，谈何容易呢？如果能够做到，即是原初住菩萨，这个是属于顿超，是多生多劫修行的结果，不是普通凡夫所能做得到的。如果不能，应该先从理论上虚心去求。 自古以来，诸大祖师开示讲，学佛最重要的就是离开名闻利养，这个是基础，就是学这一行就得了。心里头如果仲有一丝毫放唔低，就有障碍。 意识心就是分别心，是彻底虚妄的。妄心是六道轮回的主宰，几时冇分别，咁就超越啦。不分别即入一真法界，一分别呢即入十法界。任何事情逆来顺受，随缘消旧业，不与人争，争则消不了业。乜嘢境界都不起分别，心中保持平静，不起波浪，就是已经还清宿债。道理如果不了解的，如何能修呢？譬如说行路需先认识路，经的意思要圆解，要深解，否则呢障碍重重。 修行必须先求开智慧，开启本性里面的波野智慧。这种智慧不是外来的，本性中的智慧透不出来。研究经典不过只是了解佛及祖师的教义，并冇办法开悟。 若然我哋自己所悟出嘅道理同佛经一样，只算系开悟。佛菩萨与六道凡夫在行持方面系冇乜两样嘅，不过佛菩萨离即同时，这个就系《楞严经》上所讲嘅妙修行路。 佛经是弟子们在佛灭后结集的，当时并没有录音机，其所记录的经典呢，在凡夫眼光里面看未必可靠，因此后世对于现存之大藏经不无怀疑之处。 这件事可以不用怀疑，因为阿难记忆力最强，一日以根，永世不忘，有这个本领只敢担当这一项重大的任务。 当见习时，有500位已证果的阿罗汉听阿难星座演说，如果发现阿难所讲的与佛所讲的不相符，有一人提出异议，即不能通过。采取这个禁严谨的态度所通过的经文，应该是可以相信的。佛讲的一切众生不单指六道众生，是讲九法界众生。十法界除了佛之外，九法界都为有情众生，菩萨是各有情。 因为迷悟程度不同，迷得重的众生在最下面为三恶道，迷得轻的在上面，很多众生都在迷，迷而不知其在迷是最可怜的。 佛说法使其破迷开悟好不容易的，要面面顾道，因其迷在五欲六尘当中，好难讲得通。 声闻缘觉菩萨虽然都超越六道轮回分段生死，而仍然未出变异生死。 二成圣者因尘沙烦恼未断，所以呢就居住在方便有余土中，虽破了几分无命，而仍然是有变异生死，终非究竟的。学佛最重要的是要将理论运用到行为之上，六根接触六尘，不被外相所迷，乜嘢境界现前呢，心都不动的。相是虚妄的，而见妄所依的理体是真的，妄依真而生。 本来我们的身同佛一样是法性身，所住的土是法性土，常直光土，必须要物我相忘，好似《金刚经》所讲的破四相。如果仲有人我相，而家面前的境界就是虚妄的。 如果要做到物我相忘，自他界限必须完全去取，这样呢仲有乜嘢漏与不漏的呢？在学问上讲，这个是登峰造极的学问了。学法的目的在正果，不是了解经义增加啲知识咁就算㗎啦。有两种，一种系正悟，一种系解悟。解悟其理论并未入进去，对于修正嘅功夫毫无交涉，所以佛在任何经典中都劝行人入道嘅。 入道无他，只系离相，离相大觉自然现前。 《楞严经》的理论以及古人的著疏都研究得熟透了，而仍然都不放下，对世间事物贪恋不舍，那他所知的亦只是皮毛之见。知道想是妄的就觉悟呢，既然是虚妄的不是实在的，就没有妨碍，即可用此妄想作为宏法离生的工具。可见悟了之后，一切方法帮了大忙，迷了佛法亦是障碍， 学佛学成了佛呆子了。 随缘不变，应当将重心放在不变上，如果放在随缘上，即入了魔道。佛现也好，魔现也好，不为境界所转，即是菩萨，这种境界甚高。 随顺一切缘，不分好坏，如果没有定力与智慧，就很容易堕落。如果真正通达了，一起念时，如果知道心念是空寂的，就见性了。古人说， 妄想原来本自真，随时又起一重尘。 遇坐禅时，自一坐定，妄念纷飞，如一觉察，不用理它，慢慢自然就减少了。 越怕烦恼，烦恼越多。 再深一层观察，即可知想阴之体性，即能通达实相。妄想无性是法性宗之宗旨，以此理论而观照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起观照波野，理论与生活合成一起，如金刚经之着衣持钵，生活即修行，修行即生活。求解要消归自省，若然事事有误处，即能心开以解啦。 佛所讲的法都是自心所言，在真心里面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并不因为你分别执着就能够变为事实，实际上仍是虚妄的。对于一切境界知道了就算了，一有好丑善恶的分别，心就染污了。 明白这个道理，成就指日可待，绝不是读经念佛就能够转境界。因为读经念佛是属于色尘声尘，而穿衣食饭待人接物中能自己作得了主，不随着境界转就得了。学佛可贵之处就在此，否则学佛有什么用处呢？一念佛还好，一念佛妄想就更多，但是知道它是妄想呢，就不用理它，仍然念佛。如果妄想不断，它一心不乱，还有一段路程。 要照顾佛号，不要照顾妄念，久而久之，妄念自然就会减少了。 今日学者稍有一些聪明智慧，就认为念佛是老太婆的法门，而对于禅物感觉兴趣，殊不知学物中是要显教通达之后才能学物。西藏学者必须先研究显教十年，经考试合格后再学物，物就属于家行，教理不通达不能得益的。 学佛只求身心清净，到了极处就现光明神通，凡是障碍身心清净的就是魔，必须认清。古德讲， 但尽凡情必无性解。 佛在经中叫先破分别执着的根本，即五阴六处十八界是根本，六道凡夫都因此而流转。能够破除此根本，就是花严经中的一真法解。一切万法归纳为十八解，加七大为二十五圆通，圆通就是成佛，随便念一法都能见性成佛。其体即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即得大受用。实相是指宇宙万法之本体而言，实是真实，相指一切万法，诸法实相真如一体，一切万法即是实相，诸法空性本自寂灭，十法界一切诸相是虚妄的，有执着 便是对待差别，便是被烦恼系薄无执着，即实相。 凡夫不能够通达实相，是因为他有执着，心有分别心，于是乎是非人我、染净真妄都接踵而来。 学佛所以要转识成智，或者话舍识用根，讲法不同，但系意思完全一样。所谓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，即是用观照功夫，对于一切法都一律平等，即是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。心无所住，便是空意如意，便是平等一相，便是菩提解脱。一念心生，即入三界；一念心灭，即出三界。佛门中常讲， 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未来果，今生作者是。 这两句说话虽然耳熟能详，但是日常生活仍然悠悠佛佛，何时只能入道呢？那现在只有离一切相，修一切善，训练自己的心空空洞洞的，在二六时中以清净心念阿弥陀佛，与三善道、三恶道道不相应。 种何因，即得何果。念佛一定要以清净心念，第一要将世缘摆脱，否则临命终时成为障碍。 凡圣同居土与方便有余土，都是巡业发现。不清净的色相，如果不舍离，要想不巡业发现是无可能的。 做善业不受善报，办不到；做恶业不受恶报，亦办不到。 所以必须离相。法相即是有，与非法相即是空，二边都要离开，咁就离开咗业力嘅圈子啦。信心清净，信我的真心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将来呢一定可以成佛。 凡夫就是不敢直下承当，所以迷惑一切法是因缘生，自然有。如果彻底悟入，即可以证到 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， 从此以后不再造业。 如果有人说佛菩萨在九法界度众生，要不要巡业呢？古德说， 在因为中是巡业，在佛果位上只有随心。 如果佛要示现的话，与一般人一样，看似巡业，其实并没有实在的业，如同在戏台上演戏一样，是假的，是表演给我们看的。 好像观世音有三十二应身，寻声救苦，他一早就成佛了，再退到菩萨位上度化众生，他当然是自在了。 学佛的人心有所求，最好求佛菩萨，求人求不到的，我们会生烦恼。求佛菩萨，相信佛菩萨缘成熟的时候，佛菩萨自然就会为我们安排一切的。世间无论如何变，万变中我们要求不变，唯一不变的就是 念佛求生净土。 时局险恶，灾难频繁， 我哋想做好事，而好事多磨，冇清净心，冇智慧同定力，系冇办法应付灾变嘅。所以心一定要清净，要能够定，自有智慧，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。在这个时代，要想建立制度是非常困难，根源在于 世间人道德伦理丧失，边个都不愿意服从边个， 所以世界秩序大乱，大灾难必定会降临。能够逃过劫难的人，一定是有大福德之人。平日处世待人接物，都要用 清净、平等、慈悲的心。 慈悲要有理性，觉而不迷，不是感情用事。 清净心是随缘不攀缘，凡事顺其自然。 心地清净，无论环境点复杂，亦能够看得清楚明白。 心不清净，想看亦都会看错。 所以清净心能生智慧，这个是自性的本能。我们现在失去本能，是因为 妄念好多，心散乱。 如果心清净，有定力，六根能力自然就恢复了。我们个人修学的原则是 三福、六和、三学。 接触大众的时候，则是历时练心，要遵守 六道、十大愿王， 保持心地清净，只能够成就自己的道业。僧团一定要奠定在三福六和的基础上。六和里面最重要的是见和同解，亦就是 用真心与大众相处，不用妄心。 因为妄心每个人都不相同，只有真心才会一样的。 真心离念，真心里面没有妄念。 所以我们要放下自己所有的分别执着，才能够同大众和合。只要心里面仲有一个妄念，彼此的想法、睇法、做法呢就会不同，好容易就会起冲突了。如果研究经教、讲经说法，而不知道怎样修行，最好呢就是老实念佛。 佛菩萨讲经是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与念佛功德相应。 我们凡夫讲经，在讲台上起心动念，在讲台下亦起心动念，所以是修有漏的人天福报，不能往生。这个是事实，是应该警觉的。所以不讲经说法的人可以不患病，自在往生。 而讲经的法师临终还会有病苦。 能够参透这个道理，明白事实真相，只知道领众念佛修行的功德好大。 在这个时代，我们道场就依靠无量寿经所讲的 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 建立共识。我们没有大乘菩萨明心见性的境界，亦没有小乘人的禅定功夫， 只要能够守住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今生一定能够脱离轮回。 所以这八个字的确是我们了生死出三界的唯一生路。大众共修最重要的是将自己的想法看法通通放下。 真正念佛人没有妄想，亦都没有见解，一心一意就想离开这个世界，还有什么想法和看法呢？ 我们只想求生净土，见阿弥陀佛，别人提出看法，我们还是一句佛号老实念，所有的业障都能够消除。大众在一起念佛是唯一的共修，不夹杂不间断，听经就是专心的听，听不懂也都不用去研究讨论，这样就会开悟的。 如果提出问题讨论，那就将佛法变成世间法。 念佛修一心，听经亦是修一心， 真正得一心，世出世法没有不通达的。 所以会听经的人就好像马明菩萨喜信论上所讲的， 离命自上，离言说上，离心缘上， 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真正是界定为三学缘修。弘扬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， 是帮助众生觉悟，降伏烦恼。 如果帮助众生增长贪嗔痴的，绝对不是善知识了。传道好不容易的，发达禅师如果没有遇到六祖就不会开悟，但如果他没有苦读法花经十年的功夫，纵使遇到六祖亦都不会开悟。 无尽藏比丘尼亦是专门在一部经上下了十几年功夫，遇到六祖才能够开悟。 所以要用十年的功夫专攻一部经，才能得到清净心。有定力，这个是受受的基本条件，如果是心不清净，就算是佛菩萨来说法，亦都不会开悟的。